泽连斯基又指，很多记者和领导人向乌克兰暗示，可以不冒这个风险，亦都不要总是提及乌克兰将来要加入北约的事。他认为这些所谓风险与俄罗斯的反应有关。乌克兰国会在2014年底通过两项法例修正案，放弃乌克兰的不结盟地位。2019年2月，乌克兰国会通过修宪确立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方针。加拿大安大略省宣布，因应新冠疫情对部分商业处所实施的人数限制，今个星期稍后将会取消，并且计划从下个月1号起取消当地的新冠疫苗接种证明措施。从当地星期四开始，室内社交聚会人数可增加至50人，室外100人。其他处所的室内人数限制，例如餐厅、会议及健身室等，亦都进一步放宽。运动会、音乐会的入场人数提高到可容纳量的50%。省长福特说，今次决定是基于该省的首席医疗官员的建议而作出。又指安大略省应对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表现优秀，可快速实施重新开放的计划。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124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3，日元115.5，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3，人民币6.35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8美元，卖出1,871.52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一道高压脊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一股偏东气流。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下降。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咧就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另外喺港岛区啦，坚尼地城由于有爆水管，飞路炸街、士美飞路交界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经过小心。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嚟调味就更加健康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丽苑、大围美田村美丽楼、荃湾丽城花园二期六座、东涌日东村杰日楼、黄大仙下村龙峰楼。详情可以参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林神生想联同朱托尼将方恒之赶出林氏集团，朱托尼答应，但系条件系林神生同佢一起开发铝土矿。为咗成事，林神生竟然不惜行贿。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运动名人录，今个星期找来香港女子单车前奥运代表李海欣，和我们分享5年港队生活的难忘事。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2月15日新增2071宗个案，约4500宗初步确诊， 再多4人不治。10名危殆确诊者中有7人没有接种疫苗， 全港学校暂停面授课至下月6日，取消小六下学期呈分试。 拜登与约翰逊通话，认为仍有窗口以外交解决乌克兰问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的。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昨日的新冠病毒个案呢，就是去到单日破了2000宗，是2071宗的阳性个案。咁另外呢，就大约有4500宗的初步阳性的。咁两个数字都是两年疫情以来的新高啦。医管局呢就提到话有超过3600名的阳性和初步阳性的病人在公立医院啦、臨時醫院啦、亞博館啦，以及係竹篙灣治療及隔離嘅。咁啊，而家嘅公立醫院嘅隔離病床嘅使用率咧，已經係近九成，係去到可以接收病人嘅上限啦。咁亦都提到話，數以千計嘅病人係等緊入院嘅。咁所以而家醫管局咧都話準備緊啊，會增設一條叫做新冠肺炎確診者等候入住隔離設施支援熱線，咁啊準備緊嘅啫。咁啊到時就俾一啲初步阳性的病人是打电话去查询的。另外卫生防护中心昨天都提到，在他们辖下的公共卫生化验所的复检一些初阳个案的能力出现滞后，就是说有一些个案是可能未完全反映在确诊个案的数字那里。昨天来讲，另外新冠疫情都再多四人是染疫离世，其中一个长者就是离世之后才发现他是染疫，另一个咧就系寻日发现初步阳性嘅，咁啊送院之后咧系不治嘅，咁呢一个情况，你又点睇1872311，无论系一啲医疗硬件上面嘅用到佢上限嘅情况啦，亦或系复检嘅能力咧都已经去到上限啦，出现而家一啲滞后嘅情况，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电话旁边又请另一位嘉宾，有中大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郭健安，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郭健安教授，想问一下，第一次是突破到2000宗的单日来讲，咁啊初步确诊都是4500宗啦，大约而家话你自己在数字上整个疫情嗰个走势上面预计会点咧？要视乎啲乜嘢因素去睇佢会唔会回落啊，定系上升咧？又 其实今朝咧，我好想借呢一个机会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确诊数字同埋感染数字嗰个差距嘅情况。咁其實喺疫情嘅初期呢，就基於我哋即係過去四波嗰個疫情嗰個經驗呢，其實無論我哋喺檢測啊、接觸追蹤效能方面呢，其實都一直都係保持一個非常之有效能嘅狀況。咁所以其實大家喺最第五波嘅疫情嘅初期呢，其實我哋啲數字大概喺100啊或者300宗嗰啲水平嘅時候呢，其實我哋嗰個確診數字呢，其實就大約係反映緊當陣時當日嗰個感染嘅情況。咁其實所以喺最初段我哋都會用兩個指標，一個就係、確診數字同埋感染源頭不明個案呢，作為我哋嘅疫情寒暑表嘅。但係呢，就當大量嘅人感染嘅時候，好似即係最近呢一兩個禮拜嘅情況呢，其實我哋喺傳染病流行病學裏面呢，好多時都會見到有兩個情況呢，就見到實際嘅感染數字呢，其實就會有機會遠遠就高過每日嘅確診數字。咁其實就用兩個情形去解釋呢一個嘅差距。第一個情形呢，就係講緊一啲感染者其實佢哋嗰個病徵就會比較輕微，甚至乎係冇病徵。咁其實佢哋都可能傾向係即係可能基於近期嗰個醫療系統即係比較負擔大咧，其實好多人都選擇係自己即係自己搞掂，可能都食啲成藥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呢一 啲人咧，其實就冇向個醫療系統去求診嘅，咁所以就見到個感染數字，其實第一個咧就點解會造成嗰個差距就咁解。咁第二個就係關於嗰個醫療系統咧，其實就面對緊一個資源有限嘅情況，即係話例如喺檢測啊或者一個接觸追蹤方面咧，就產生一個叫做 underreporting 嘅情況出現。咁其實大家都即係見翻嗰個檢測嗰個流程咧，其實就唔少嘅社區檢測站咧，其實都係屬於一啲私人化驗所。個流程就係一旦有任何嘅確診個案咧，其實就會轉交呢一個叫公共衛生嘅化驗所咧做一個復檢，然後先再確認呢一個初步確診個案咧就成為一個確診嘅個案。咁所以其實即係你會見到咧，其實嗰個有你見到有啲個案咧，嗰個檢測嘅時間咧，其實可能都要兩三日。其實就係因為依家我哋面對緊嗰、那個即係檢測嗰個能力有啲嘅即係有限嘅情況啦。咁、其實大家都可以理解咧，其實隨住呢個馬鞍山體育館嘅火眼實驗室咧，喺稍後時間投入服務，呢、這個情況應該都會稍稍改善。咁有一樣嘢都特別提一提嘅，就係、是、近日咧都有啲媒體嘅報道咧，就是、關於一啲即係初步確診或者確診嘅感染人士咧，其實就依家就留緊喺屋企嗰個狀況。咁呢一啲嘅即係感染嘅確診人士咧，其實就即係。基於我哋即係每個即係大部分香港人嗰個家庭咧，其實都係比較狹窄啲啦。其實就將一啲即係啲佢哋都難免喺個過程裡面都感染咗，即係話呢啲感染人士嘅屋企人咧都感染咗。咁所以其實呢一啲嘅數字咧，其實就未反映到喺而家嗰啲確診或者初步確診嗰個數字上高。咁所以如果我哋依家嚟緊我哋要睇嘅數字呢，唔再淨係睇確診數字啦，即係如果市民真係好有興趣每一日睇數字嘅話呢，其實第一樣嘢要睇嘅就睇確診數字啦，第二個就係初步確診。咁初步確診好多時都會基於一個復檢嘅流程呢，咁所以其實個數字可能都會比個初步確診嘅數可能低啲高啲都唔出奇。咁就呢兩個數字即係夾埋咗之後呢，其實亦都有即係要幫手打個折之後咧，即係基於我頭先所講咧，就係、是、啲感染人士可能嘅屋企人已經喺呢一秒鐘已經感染咗，亦都冇辦法係送到院咧。咁所以你就會發覺整體嘅數字咧，其實就比我哋想象中兩個數字加埋仲要多，就係咁解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大家係用一個數字去判斷個疫情個狀況嘅話咧，其實我諗大家理解咧，而家嗰個數字已經係講緊六七千人已經係感染咗噶啦，每一日。咁如果用呢一個基礎之下咧，其實我哋上次都討論過一個叫即時繁殖率嗰個狀況。咁如果加埋呢一個咁嘅因素咧，其實個即時繁殖率咧嚟到呢一秒鐘咧，已經係去到即係三或者四嗰啲水平噶啦。咁所以大家都要特別留意一下啦。咁同埋一路都講緊關於嗰、那個即係接觸嗰個情況。咁我哋就一直都睇緊呢個。即係無論谷歌又好，蘋果嘅行動指標又好咧，其實都已經係我又溫習下啦。其實我哋用疫情之前，即係講緊2020年1月22日，即係我哋冇任何新冠嘅疫情嘅情況咧，我哋100点啦。咁其實疫情四波以嚟咧，最低點係45点。咁其實我哋而家即係新年之前咧，即係農曆新年之前咧，其實個水平係70。 Okay， 我哋呢秒钟咧就已经跌到去大概55嘅水平，但系相比最低点咧45咧都仲有大概系一啲嘅距离，咁就希望市民喺呢段时间都继续努力系减少你嗰个社交接触啦。咁就其实估计个疫情咧，其实喺二月，咁我上个礼拜都讲过啦，其实都要睇翻2月17号，其实系咪真系生效之后咧嗰个数字咧，那个确诊吓加初步。加埋一啲折扣嘅概念喺裏面，個數字究竟係幾多呢？其實都係會係初步嘅數字，大家要睇囉。咁估計應該嗰個位開始呢，其實就有機會樂觀啲呢，就會升得冇咁快㗎啦。咁就升一段時間之後呢，其實隨住嗰、那個即係、就是、行動指數一路咁樣減低呢，其實希望呢即係、就是、大家都 因為大家的接觸減少了，希望在後段時間咧就開始會彎彎地見到佢落翻嚟啦。 OK， 我想搞清楚，因為頭先你話即係檢測嗰個量咧，因為資源問題咧，都係其中一個樽頸位，未必好如實咁反映到成個感染嘅情況嘅。有一啲專家都提到啦，會唔會喺個復檢上面，私人嘅一啲檢測商做完之後，都由私人機構再做部分嘅復檢工作咧？你同唔同意咁做呢個？ 其實我諗即係觀察下究竟即係新嘅仿眼實驗室即係投入咗服務之後，究竟呢個情況會唔會大幅改善先啦？咁其實如果多隻手去一齊夾埋做咧，其實個復檢能力增加咧，就提早可以將個資訊話俾感染嘅市民聽咧。其實佢哋可以有兩手準備。咁我哋見到一啲個案咧，其實都即係由佢檢測去到收到個結果咧，其實都講緊兩三日。咁呢段期間，其實如果佢哋真係即係佢哋本身已經真係已經感染咗嘅話咧，其實佢哋即係可以有個打算，就係點樣去即係做一啲即係感染控制上高可以做到嘅嘢，唔即係避免去傳俾佢嘅屋企人或者身邊嘅人咯。其實 即係你覺得仿眼實驗室都可以做一啲復檢嘅工作嘅係嘛？ 嘅仿眼實驗室其實就即係我諗，其實係一齊做啦。其實係咁，即係一啲私人嗰啲嘅實驗室咧，其實都可以幫手做復檢，同時加埋仿眼實驗室兩個嘅效力一齊去做，睇下出嚟個效果會係點樣咯。 嗯，針對而家譬如話醫療系統一啲硬件上面唔夠用嘅情況啦，有一啲都話要分唔同嘅，譬如病情重啲兒童啊、長者嗰啲就優先入院，咁有啲人都要少不免嘅留喺即係確診咗都要留喺屋企啦。有啲乜嘢建議俾佢哋咧？有啲人就話啊，會唔會可以針對呢啲確診人士都做一啲嘅視像或者電話評估，又或者有啲甚至係兒童都未必可以即時入到院嘅，你點睇呢一啲喺屋企入邊又確診咗或者有機會確診嘅人，可能屋企已經有人確診咗啦，但佢自己小朋友嚟嘅，咁呢啲情況點樣咧？ 其實基於而家嗰個醫療系統，其實都即係個資源都已經係用得七七八八，即係好難係短時間送到入院咧。其實我諗個指標都係傾向喺睇緊佢嗰個。个病即系嗰个症状方面多啲，即系其实你会见到，其实我哋要特别留意嘅就系当嗰个感染者咧，其实佢嘅症状咧即系突然间有即系大幅嘅转变，即系例如系出现一啲呼吸困难啊、持续高烧啊、抽筋啊、心口痛啊、心跳加速啊，其实呢啲情况之下咧，其实都应该唔需要怀疑咧，其实应该要立即去即系。call 救护车送去入急症室。咁如果个情况系唔系呢一种咁极端嘅情况咧，其实都可以即系如果患者唔系一个持续高烧，可能都有发烧呢啲情况咧，其实都可以考虑食一啲即系止痛药咧，去帮手去舒缓嗰个病情。 Okay. 咁对于患者就系呢一个做法啦。咁对于佢身边嘅屋企人嚟讲咧，其实我谂因为香港面对紧嘅都系即系屋企嘅环境比较挤迫啦，其实可以做嘅空间唔多嘅。不过即系大家都见到啲媒体咧，其实譬如一个家庭咧，讲紧屋企有四五间房吓、都出现咗一个患者感染咗之后咧，好快就传咗俾屋企人。咁其实可以做到嘅就系简单啲而言，就系、是、尽量都唔好即系一齐食嘢。或者系冲凉嘅时候，感染者咧就冲最尾嗰位咧。咁就盡量希望喺呢段時間都係買時間啦，就等呢一位感染者可以能夠入到院，唔會傳染到俾其他人咯。咁但係我諗個集中點都係睇翻嗰個病徵為主，就保證咗其實即係患者喺個過程裡面咧，唔會有突然嗰個病徵咧係有急速直下嘅情況出現。咁其實最緊要記住嘅就係、是。一个患者一出现咗呢啲头先所讲嘅呼吸困难啊、心跳加速啊、即系持续高烧呢啲状况一段时间咧，其实就要马上行动咧，就要打电话去揾十字车帮手啦。 好，同你倾到呢度先，郭建安，多谢你。郭建安就系中大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嚟嘅。咁啊，对于近日嘅疫情，你点样睇咧？头先佢都讲到啦，可能一啲确实感染嘅情况，同而家喺一啲确诊数字上面咧，系未完全反映晒出嚟嘅，讲到唔同。原因你点睇1872311 1872311？因为公立嘅医院或者隔离系统都系有饱和嘅情况啊。咁啊，见到医管局啦，都日前就宣布啦，系优先安排啦感染嘅新冠病毒嘅儿童啦、长者啦。 同埋一啲病情嘅嚴重者咧係入院嘅，不過咧仍然咧係有一啲染疫咗嘅兒童咧係等緊入院嘅情況嘅。咁啊，尋日都同到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龍都傾到相關嘅呢一樣嘅情況，咁佢就話唔贊成咧一啲嘅兒童獨立送院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瑪嘉烈醫院兒童傳染病科顧問醫生關日華，早晨。 早晨， 早晨，关医生，点睇而家啲小朋友可能确诊嘅，或者系佢屋企人确诊嘅，咁但系佢就未能够送院啦，要屋企留喺屋企啦，咁呢啲照顾者要照顾啲小朋友嚟讲，有啲乜嘢要特别留意咧？又 其实咧就最重要大家啲父母唔使咁紧张啦，即系保持冷静咁样啦吓，因为都知道家长咧系紧张小朋友嘅。咁但系咧呢个时间咧紧张唔系一个方法啦吓，咁样即系保持冷静。咁咧就等候當局即係安排啦。咁但係最重要咧，即係要觀察住小朋友，即係佢譬如話個發燒啊，即係佢嗰啲進食啊，即係譬如話小便啊、大便啊嘅情況啦。另外咧就觀察住佢即係有冇啲即係即係作息嘅情況點樣啦，佢啲神志嘅情況如何啦嚇。咁另外咧就保持住個人啦，同埋屋企嘅衞生咁樣啦嚇。即係小朋友同埋照顧者，即係戴翻口罩，咁啊勤洗手。咁同埋咧，就同其他即係可能冇確診啊嘅家人啊，保持一個距離啊，咁樣咁啊，保持屋企空氣流通，咁咧就即係等嗰啲空氣咧能夠可以稀釋啊嗰啲病毒嗰個情況。 OK， 咁最重要咧，我哋寫咗個指引咧，就係即係希望家長咧屋企留意住，即係譬如某啲好重要，我哋叫做一啲嘅紅色警號啦，即係要可能要打999。即係 call 白車送院咁樣嚇，咁咧呢啲情況唔多嘅，不過咧就即係如果有呢啲咁嘅病徵咧，就要小心啲啦。包括譬如話見到小朋友唞氣困難啦，個嘴唇可能嘅變色變發紫啊，心口痛啊，心跳快啊，即係神志轉變或者模糊啊，咁啊持續好高燒啊，咁有抽筋嘅現象啊，同埋食嘢啲困難啦、 啊。 咁呢啲咧係一啲警號嚟嘅，咁呢啲咧就 call 白車送醫院。點解咁重要呢？因為如果個個咧都可能好焦急即係譬如話輕症嗰啲咧都急去醫院咧，咁、那個醫療系統咧擔心一時間就負荷唔到啦咁樣。咁大家家長咧明白咧，其實新冠病毒嘅病情咧，其實都大多數咧自己會康復嘅，大多數咧都唔需要話即係食咩抗病毒藥啊咁樣。而發燒咧，其實咧我哋發覺小朋友咧持續大概兩至三天啦，咁可能咧頭一兩天咧會比較高燒嘅，咁通常啲燒咧大概三天。四天就會取消噶啦，咁咧就所以咧喺屋企慢慢即係靜心等候，咁保持冷靜，咁咧就照顧小朋友咁就 OK 噶啦。 但係嘔係咪都要留意？我見到你哋劃為一個中度要留意嘅一個症狀啊。 係噶，因為嘔都擔心噶，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都講過啦，新冠病毒入咗小朋友身體咧，其實唔單止話影響個呼吸系統啦。即係驚住可能會影響神經中枢啦，即係譬如引致腦炎啊嗰啲咁嘅情況。咁咧就嘔吐咧都係一個病徵嚟嘅，咁所以咧就要小心啦嚇。 咁應唔應該譬如照顧者點樣係要照顧佢嘅同事，又要防止到自己受到感染，同埋其實係咪應該可以安排即係俾啲藥啲小朋友食嘅咧？但我哋始終唔係醫生，點樣可以即係揀一啲藥咁樣咧？有冇啲建議呢方面？ 如果照顧者方面咧，當然咧佢自己都要戴翻個口罩啦嚇，即係同埋咧就一個合適嘅外科口罩係可以噶啦嚇。咁、另外咧就即係接觸完小朋友嗰啲分泌物咧，就妥善洗手啦。咁另外咧小朋友嗰啲玩具啊，佢接觸過嗰啲表面啊，另外個衛生間啊，咁咧都可能要用1:1:49嗰啲潔白水去清潔啦。咁另外咧，你話藥物方面咧，其實就屋企人咧就唔係醫生啦，咁但係咧。普通如果退燒嚟講咧，一啲普通嘅破熱息痛，譬如 Panadol 咧，已經都 OK 噶啦。咁而坊間買到嗰啲 Panadol 咧，其實小兒嘅即係處方咧，佢都有個標明咧，小朋友食嗰個劑量嘅，咁食嗰個劑量都 OK 噶啦。咁普通嘅 Panadol 咧，即係破熱息痛咧，已經可以噶啦，針對呢啲發燒咁嘅情況。 另外都想問下關醫生，據你了解，而家醫院入邊咧嗰啲兒科病房係咪都好唔夠啲隔離病床？即係兒童要用嘅隔離病床或者病房有啲同成人方面有啲幾大嘅唔同咧？ 你可以話啦，而家的而且確係多病人嘅。咁另外即係個應用方面咧，我哋係會照顧咗啲重症嗰啲病人先啦。咁而家我哋會將一啲輕症啊，同埋一啲可能冇乜病徵嗰啲咧，就會將佢分流咗去竹篙灣啊，同埋北大嶼山 即係醫院啊，同埋亞博館咁樣嘅。咁我哋留翻咧一啲醫院裏面嗰啲隔離病床咧，係收一啲比較嚴重啲嘅個案啦，例如小朋友，同埋例如咧係一啲老人家咁嘅情況。咁咧亦都同市民講講啦，即係大家放心，我哋其實前線醫生咧好努力地咧去做緊呢個工作。咁咧，所以點解我寫呢個指引咧，就是、希望啲家長咧，亦都係學識咧喺屋企咧係可以靜心啦嚇，係安靜，即係去照顧啲小朋友。咁咧，但係咧都要留意一啲即係緊要啊我所講嘅紅色嘅警號， 嗯、 即係有啲警號咧就要可能 call 即係白車啊，送小朋友去醫院咁樣啦嚇。 嗯嗯，係咪一般情況下呢啲冇警號嘅小朋友都唔需要食嗰啲抗病毒藥㗎？係咪？ 係啦，冇錯啦。咁咧，發覺其實絕大多數咧，佢自己會康復嘅。其實咧，個病情嚟講，一週裏面咧都慢慢會康復噶啦。個發燒通常維持即係兩至三天，或者通常第四天、第五天就退燒噶啦。咁、 嗯、 咧，如果假設係輕症嗰啲咧，其實即係唔使太過擔心嘅。頭先講過啦，即係保持翻小朋友飲足夠嘅水啊，食翻足夠份量嘅食物啦、啊，咁、 okay, 就可以嘅啦。不過咧，最重要就係咧，希望同市民講翻咧，疫苗接種係非常之重要。咁家長快啲帶小朋友咧去接種疫苗啦。 好啊，時間差唔多，同阿關日華醫生傾到呢度。關日華就係瑪嘉烈醫院兒童傳染病科顧問醫生嚟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近日出现感染新冠病毒的儿童严重个案，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估计，若果整体感染人口增加，儿童个案有机会再上升，提醒家长为儿童做好社交距离措施，亦都要避免到补习班等活动，在未接种疫苗之前应该留在屋企。关日华表示，家长应该留意子女若果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喉咙痛的病征，应该尽快做快速测试。据呼吁家长，儿童一旦确诊无需过分忧虑，由于目前医疗系统比较紧张，家长要保持冷静，不要自乱阵脚，耐心等候当局安排入院或者隔离设施。而大多数患者会慢慢康复，大多数病童都不用服抗病毒药，发烧两三日服用退烧药都能够退烧。他说若果儿童仍然十分活泼，发烧度数不是很高，能够进食，大小便的次数和分量没有大分别，可以在家照顾。一旦出現呼吸困難、嘴唇發紫、心口痛、心跳加速、持續發燒或者神志模糊等的緊急狀況，就應該馬上召喚救護車。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宣布，將會引用緊急狀態法，平息全國各地反對疫苗接種措施的示威活動。杜魯多召開記者會，說抗議活動正是損害加拿大經濟和作為可靠貿易夥伴的聲譽，危及公共安全，國家不能夠亦都不會允許非法和危險的抗議活動持續，政府將會採取措施支援警方執法，銀行可以凍結與抗議活動有關的任何個人帳戶。杜魯多強調，這些措施的範圍將會是有時限性、合理和合乎比例。1988年通過的緊急狀態法賦予聯邦政府凌駕各省政府權力，可以授權採取臨時的特殊措施，在緊急情況之下確保國家安全。部分省份反對引入有關的法例，認為是並無必要。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聲明，美國正在將駐烏克蘭大使館的工作從首都基輔遷移至烏克蘭西部城市尼沃夫。布林肯說，今次的做法是基於俄羅斯驚人地加速在接壤烏克蘭的邊境地區部署軍事力量。華盛頓強烈勸喻任何留在烏克蘭的美國公民立即離開當地。

下學期啦，小六嘅上學期嘅成績咧，去決定嗰個小六生嘅中一排位組別嘅咁。成個情況又想請一位教界人士啦，係津貼小學議會主席胡燕芬校長同我哋傾嘅。早晨，胡燕芬校長。 係，早晨，主持。 頭先講到取消呢一個一次嘅成分試咧，就係、是、小六下呢一個嘅成分試，咁就係小六下學期呢個成分試就用翻之前兩次嘅咁。點睇呢個嘅做法咧？取消成分試係咪都係冇得揀之下嘅做法咧？係。 其实睇依家疫情咁嘅咁严峻嘅情况咧，小朋友都不适宜即系翻学咧。咁我哋做唔到啲面授课咧，对于即系仲实体考一个评分试咧，其实就唔系好适合嘅。咁我哋都欢迎咧教育局即系喺呢个时间系做出一个咁嘅决定，因为为教育界嚟讲咧，今次取消小六下学期嘅评分试咧，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即係好似正如主持所講咧，2020年度咧係剛剛有疫情嘅時候咧，我哋都曾經係用過咁嘅方法。咁喺統計數字上面嚟講咧，那個影響就唔係十分太大嘅啫。 但兩次成分試係咪都充分反映到啲學生能力，或者有啲學生成日都話啊，第三次我先追翻啲分嘅喎。咁呢啲失咗預算嘅情況係多唔多嘅咧？又？ 其实呢啲情况咧就唔多嘅吓，咁同埋咧就即系我哋作为老师咧都唔会话叫同学留翻啲实力去到最后一次先至嚟发挥嘅。咁其实每一次面对嗰个考试咧，其实都应该要尽力去进行。咁所以当然你话会唔会有影响咧？少数人会有可能受到影响嘅。咁但系喺依家即系相对于个疫情吓、健康嘅情況狀態之下，呢一個嘅決定其實已經係最理想噶啦。 因為成日都話三次嘅成分試，其中第一次就係小五嘅下學期啦，即係會唔會有機會喺而家疫情之下，其實小五下學期嘅成分試嚟緊都可能會取消或者有影響咧？又 我哋一路觀望啦，我哋都好希望即係政府啊或者中央嘅支持咧，可以能夠盡快控制嘅疫情咧。如果即係三月或者最即係去到三月下旬咧，能夠即係全面都開始恢復翻個面授咧，為五年班嘅小朋友準備下學期嗰次成分試應該都足夠時間嘅。 通常幾時考㗎？嗰次係？ 嗰次通常係六月咯。 哦，所以都仲有啲時間。如果咧，我哋話齋就三月底恢復翻嘅話，就唔大影響嘅呢、這個應該 係啦，冇錯冇錯。 另外我見到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朱國強提到咧，就係、是、中一編班試，咁就係、是中一入學前嘅學科測驗咧，都係取消嘅。咁佢就話個編班試咧就係、是、用嚟調整小學派位組別嗰個學額比例嘅，咁亦都影響到咧，即係即係嗰個小學咧，如果係唔考呢一個嘅中一編班試咧，就會用翻幾年前嘅學生成績，係對佢哋嘅學生升中派位咧係有影響嘅。咁呢個你哋點睇啊？今次係咪都有一個咁嘅影響啊？呢一個嘅中一編班試， 其實咧就兩年前咧，2020年度嗰個嘅入學前嗰個中學嗰個入學前嗰個試咧，就已經係取消咗噶啦。咁所以其實已經係用緊即係再早兩年2016同埋2018嘅數據咧。是即係處理呢幾年嘅升中嘅小朋友嘅呢個成績嘅分布㗎啦。咁我哋現階段嚟講咧，你話即係嗰個我哋講升中入學前嘅考試係七月進行嘅，依家去決定取消咧，我覺得都係言之尚早嘅。咁正如頭先剛才話齋啦，即係如果能夠喺控制到個疫情嘅情況之下，小朋友可以喺三月底之前可以即系慢慢恢复翻嗰个面授课堂咧，其实老师都仲可以帮小朋友咧做好佢呢一个学年嘅准备嘅。咁我谂呢一个决定咧，我谂仲可以观望一段时间嘅。即系当然为每一届嘅同学嚟讲，去考嗰个升中入学前嘅考试咧，都系一定有啲对学校啊未来嗰个升中都系有啲嘅影响嘅。咁所以为学校，即係小學嚟講咧，我哋都會積極咁樣同小朋友做好佢每一個學年嘅學習嘅準備嘅。 不過頭先都講緊阿朱國強都係擔心，如果疫情係持續，可能呢一個中一編班試都會取消啫。即係學阿校長講，都係要睇翻再觀望嘅情況係再點樣落去啦。係 啦， 另外啦，整體嚟講，因為成個面授課停咧都係再延長啊個時間，話去到三月六啦，暫時。虽然呢段疫情嘅时间都不时有一啲要停面授课、上网课嘅情况，但系整体嗰个教学进度又会唔会即系进一步减慢？定系其实已经系惯咗噶啦？学校方面点样面对今次再延长停面授课咧？ 嗱，我諗喺嗰個教學嘅模式上邊咧，即係呢一種即係面授啊、實體啊咁樣嘅轉變咧，為學生同埋老師咧都係適應咗。咁但係喺個教學嘅效能上邊咧，當然面授課係即係嗰個效益係高啲啦，因為始終網上授課咧，雖然話即係個課程係會繼續嘅。即係進度係唔會受影響嘅，咁但係一個學習嘅效能上面咧，始終小朋友唔係喺即係老師嘅當面嘅教授之下，佢喺屋企嗰個環境係咪一個好好嘅一個學習嘅原地啊？佢能唔能夠主動去完成到老師嘅教授嘅內容啊、温習啊，或者係做功課、啊，都係會有啲影響嘅。所以即係無論如何，我哋都期望咧喺翻嚟面授課嘅時候咧，老師都會咧係跟進翻喺網上教學嘅一啲嘅內容嘅。咁我哋嘅觀察咧，即係小朋友網課嘅時間太長咧，始終喺嗰、那個知識嘅運用上面啊，或者係喺回答問題啊，或者係即係寫字嘅效能上面咧，其實都係有啲缺失嘅。咁呢個我哋都好期望，即係能夠盡快翻去實體嘅面授嘅時候咧，就老師可以再跟進翻咯。 OK， 嗱，各位家長點睇咧？18723可以講下，因為而家就係小六程分試取消，就係、是、由於疫情嚴峻啦，那個面授課都係繼續停嘅，無論中學、小學定係幼稚園，咁呢個亦都影響到。程分試咧係舉行嗰個嘅情況啊，咁啊講下你嘅睇法，18723對於面授課繼續停又點睇咧？家長又好，老師又好，教育界又好，講下你嘅睇法，18723。另外就想問一下小學生而家打針嗰個嘅情況，喺而家呢個嘅呢一波疫情之下，有冇見到都多咗家長問學校或者安排打針啊嗰啲情況有冇都多到？ 是真係有咁嘅現象嘅，因為可能即係近期咧都聽到好多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咧都確診啦，同埋嗰個重症都係有出現嘅，咁所以都多咗家長咧係詢問學校啊，會唔會做一啲即係到校嘅外展嘅疫苗注射嘅服務啊咁樣，咁我都知道好多學校咧都已經係有調查過家長嘅意願嘅，咁都發現咧。係即係嗰個反應都係理想嘅，咁不過就即係礙於依家係暫停面授課啦，咁教育局咧就即係喺啲通告啊指引上面咧就都唔建議學校咧係進行一啲聚集嘅活動啊咁樣，咁所以如果就算學校方面見到都多家長願意去接種疫苗，但係可唔可以做到外展到校去進行疫苗接種注射呢，都我哋都仲係需要睇緊一啲教育局發出嚟俾我哋嘅指引啦。咁所以喺現階段呢，如果家長有問到呢，我哋都鼓勵家長呢係向一啲即係兒童接種疫苗嘅中心嗰度呢係預約。同埋就帶小朋友去打針咯嚇。 嗯，因為我見有唔同嘅安排，即係譬如三至十一歲嘅小朋友啦，就可以去社區接種中心啦、私家醫診所嗰度咧係打科興嘅。但譬如伏必泰嚟講咧，五至十一歲嘅小朋友咧就可以去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咁。但呢個係咪都係要學校嘅預約形式先至係得㗎？以你所知， 其實唔需要嘅，即係所有家長咧，佢都可以係透過即係政府嘅網頁咧去預約，就直接帶小朋友去嗰啲疫苗中心嗰度打嘅。咁到校嘅咧，只係能夠打係科興疫苗啦。咁同埋咧，到校接種咧都有啲嘅安排嘅，譬如話即係最少有14日。去預約一位醫生啦，或者係疫苗接種嘅流動嘅接種站嘅外展隊啦，咁樣咁都要成兩個幾禮拜咧去做呢啲安排嘅。咁同埋咧就話要到校去接種嘅話咧，一定個人數要150人以上先至可以進行嘅。咁所以咧就睇下家長，如果佢即係都想心急，想盡快去。幫個小朋友接種的話咧，係去自行預約去疫苗中心咧，係最快嘅。 因為我見嗰、那個應該呢個係教育局啊，總之政府相關嘅一個通知咧，就話其中一個就話學校以團體預約形式到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就係講緊伏必泰疫苗5至11歲嘅。咁我就睇緊係咪要學校安排先得咧？呢、這個 嗱，嗰、那個係另外一種情況，就係、是、話。當學校調查咗家長嗰、那個意願，發覺咦唔夠150人，可 可能只是得四五十人的，咁亦都學校可以咧係幫佢做一個團體預約咧，係由政府嗰度咧係派車嚟學校接啲小朋友去嗰個疫苗中心。 嗯，但呢個就 進行嘅， 暫時未能夠安排到係嘛？ 係啦，因為依家嚟講咧，因為嗰個暫停面授課咧，咁喺嗰個即係安排小朋友翻嚟聚集，然之後再搭車出去呢一個嘅安排咧，我諗即係校長方面咧都仲要同教育局嗰邊商討一下，如果咁樣做嘅話，算唔算係一個即係喺暫停面授課堂期間嘅一個嘅活動咯？ 嚟緊呢段時間，你會唔會再傾，即係學校有啲咩角色係可以更加便利或者方便啲家長同埋啲學生係安排佢哋去打針咧？ 我哋校長們咧都好想係能夠即係盡快有啲清晰嘅指引咧，可以幫到家長係即係便利啲家長啊，唔需要去自己同自行預約啊，翻翻嚟學校一個最熟悉嘅環境去進行。咁但係當中咧仲有一啲事情嘅商討啦，譬如話。那個校舍裏面那個空間是否能夠足夠，如果譬如150個細路仔再有家長帶埋返嚟，即係都有即係就算分唔同嘅時段呢，可能每一個時段都有接近100人喺度聚集，咁呢個可唔可行呢？喺依家現行呢個情況之下，咁所以我哋都期望呢，學校絕對願意配合嘅，好多校長們呢都願意係即係幫到自己學校嘅家長去處理即係小朋友打疫苗呢一件事，咁但係我哋都仲需要呢同教育局嗰邊呢係進行一啲商討，會唔會有多啲更加清晰嘅指引可以俾到學校如何去進行啊？咁然之後，我哋處理咗、解決咗一啲，譬如到校嘅情況啦，家長進入學校又要接種咗疫苗啊，即係呢啲全部解決曬，行政上面嘅解決曬咧，我哋就可以同即係啲診所啊、醫院醫生啊去聯繫，去要求同佢哋隔一個時間咧派外展隊嚟學校接種啦。 OK， 好啊，唔該曬胡校長，同你傾到呢度。回應翻咧就係津貼小學議會主席嚟嘅，會唔會你都係家長呢段時間都想會唔會透過學校有一啲嘅角色可以幫到更加易或者更加快去俾小朋友打針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面授課繼續係停去到三月六號嘅，你又點睇1872311？另外見到之前咧，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咧提到話，正係加大社區嘅隔離設施，除咗話找酒店啊，租用亞博館的場館是做一些隔離設施呢，甚至說會再想一些屋邨，即是說一些公屋、哦、如果是徵用公屋再做隔離設施，你又怎麼看呢？1872311見到報章都翻查一些資料，看到屯門的和田村、青田村最快就下個月入伙，涉及都9400伙的，大約這個數字又是否可以應付到呢？房委會有個回覆的，就說如果政府呢是考慮疫情認為有需要以未入伙公屋呢為檢疫設施呢，會跟房委會商討，房委會在可行的情況下呢會盡力配合的。請一位嘉賓，有立法會議員梁文廣，早晨。 早晨，蕭立文。 早晨，梁文廣，怎麼看說即是公屋可能是考慮的一個方向呢，作為加大一些社區的隔離設施，同不同意呢？又 首先而家就喺即係未有足夠嘅嗰個社區隔離設施嘅情況之下咧，政府不停咁樣去諗邊地方可以做到協助啲緊密接觸者做檢疫隔離，其實都聽得到有啲意見啦，有啲未落成屋邨係咪可以考慮未入伙嘅時候，既然而家都係空置咗喺度啦，可唔可以成為一個即係收呢一個緊密接觸者嘅屋邨咧，其實都有聽到有啲討論嘅。咁但係就因為而家有幾個情況啦，第一就係你啲屋邨個位置同附近嘅一啲民居嘅距離係咪即係好近咧，會唔會引起本身社區其他居民嘅一啲反彈咧？另外就係呢啲屋邨而家個數量足唔足夠應付而家即係每一日而家已經去到數以2000計嘅。嘅增長係咪好快可以，即係會唔會好快就打爆咗咧？即係我哋俗稱就係好快就滿曬，而冇辦法即係去應付到整個嗰、那個即係檢疫嘅需求。其實呢啲都係需要考慮嘅情況嚟嘅。 嗯，但如果真係好快滿，係咪都少少都唔攞咧？因為你其他硬件係咪都滿緊嘅啦嘛？ 係啊，因為而家個狀況就係既然佢咁快滿咗咧，因為附近居民 亦都有一啲即係反應啦，即係特別好似而家傳媒報道嘅喺屯門兩個即係未入伙嘅屋邨咁樣。其實因為佢同以往可能大家都有印象嘅，喺之前疫情裏面曾經都徵用過即係火炭嘅駿陽村去做一個檢疫嘅屋邨。咁但係當時駿陽村嘅位置咧，同附近嘅民居相距咧，其實就有一段嘅即係頗長嘅距離。佢附近都係比較多係啲工廠大廈嚟嘅。咁但係喺今次而家傳媒報道裏面嘅兩棟屋邨咧，佢哋嗰個位置就係對正附近另外兩條傳媒嘅公共屋邨，就係欣田村同寶田村啦。咁所以佢而家嗰個居民其實而家都有啲擔心。當然佢哋而家都大家都好清楚嘅，疫情之下並唔係要即係要自我即係中心啊，我反對呢度做。反而佢哋有啲憂慮，就第一就係佢同嗰個即係其他民居咁近嘅，將來喺即係封閉道路啊，或者啲物資運送啊，甚至係嗰個社區嗰個管理上面，而家都見到已經嗰個政府佢似乎人手上面或者係嗰個資源控制上面，其實都有啲緊絕，會唔會擔心都影響埋佢哋附近屋邨個情況咧？呢個係第一個憂慮啦。另外就係當然，如果將來真係政府迫於無奈要使用呢啲未入伙嘅屋邨係做一個檢疫隔離措施嘅時候，佢係收啲乜嘢嘅即係類別嘅朋友？即係頭先我哋提到嘅，可能佢係收一啲即係已經本身有確診嘅人士嘅緊密接觸者啊，定係可能甚至係連確診人士即係輕症嘅都唔夠，佢係要需要擺喺呢度。咁其實都真係要好，政府係需要做一啲好公開嘅即係表達，就話其實收啲乜嘢嘅市民啦、啊，或者係佢裏面中間個物流啊、社區嘅管理啊係點樣做？呢啲全部都可能要即係要清晰咁樣向附近居民去表達。我相信居民係唔係一鐵板一塊嚟嘅，即係而家明白大家香港一定要團結，要去應對疫情。咁但係要減低社區嗰個反彈，係政府必須要做好嗰個社區個解說工作。 所以如果用公屋去攞嚟做進一步一啲嘅設施，你覺得應該係放一啲確診或者係一啲輕症啲嘅病人，定係好似你咁講係一啲未確診，可能純粹係緊密接觸者咧？咁頭先你講到話地點啦，可能太近民居，啲居民都有反應喎。這個都相對理解的，但是你自己有沒有見到其他一些相對沒有那麼近民居的公屋呢？還是根本上你的新公屋很多都已經是很近民居，其實沒得選？ 其實第一點呢，我們都建議當然是以公屋那個即是狀況，當然是將一些即是確診的市民的緊密接觸者，好像即已經檢測了他是陰性，但是他需要做隔離檢疫的那些居民咧，可以送，如果真係要利用到呢啲設施，咁就送去呢啲設施會比較適合，因為呢啲設施咧就可能相對唔需要咁多醫務人員喺一度去監察住每一位居民嘅狀況啦。咁所以將一啲接觸者緊密接觸者一次緊密接觸者搬入去咧，亦都可以減輕到而家調翻轉一啲即係確診者同家人同住，因為佢送唔切去醫院啊嘛，同住嘅時候可能引起嘅一啲居家裏邊可能會有啲互相感染嘅一啲狀況。咁至於你話其他位置，其實我就即係我個人就當然喺一個即係冇辦法之中嘅辦法嚟嘅，即係喺即係要徵用一啲即係準備入伙嘅屋邨，因為我本身其實主要係擔心係會影響到嗰個屋邨嘅入伙嘅嗰個時間。原因就係喺過往駿陽村嘅經驗，其實佢原本入伙時間到因為佢被徵用去做一個檢疫隔離屋邨。到佢完成咗檢疫隔離嘅任務之後，再做復檢消毒。再還翻出嚟，再去做一個重新派樓咧，其實整體延遲咗係大約半年至到係十個月，差唔多一年嘅時間嘅，即係將整體嗰、那個入伙嗰、那個進度。咁其實難免對而家即係公屋而家輪候嗰個時間，即係都已經係大家都覺得水深火熱啦，都會有啲影響。咁所以其實喺我嘅角度就係話，如果呢個先例真係一開咗，政府都要出嚟交代，究竟佢除咗某一啲屋邨會徵用之外，後邊啦。未入伙嘅，佢仲會唔會用？係啦，即係如果佢會用嘅，咁因為就會整體延咗嗰、那個即係、就是、公屋入伙嘅時間。其實對於住喺一啲即係相對於比較即係、就是、環境比較差嘅市民嚟講，亦都係有一啲影響。咁所以呢一個部分其實都真係要做。最好嘅就係當然啦，如果即係迫於無要做嘅，要用嘅，話俾個時間幾耐，而喺呢段時間裏面爭取就係用唔同嘅資源，要起翻一啲即係可能係用咗合適搭建嘅，即、就、係、是、我哋俗稱好似用。例如火神山醫院啦，即係其實呢一類嘅，即係用組合式搭建，或者係用一啲社區設施，我哋成日講話會展啊，或者體育中心啊，佢哋可以改倉成方倉醫院嘅啲做法，盡快去先處理咗嗰部分。而家呢啲可能臨時短期真係唔夠嘅時候用，然之後 嗰啲起好咗之後，就將市民搬翻過去嗰啲設施，適當嘅合適嘅設施裏面去做一個檢疫隔離咧，相對就會較為合適嘅。 其實用公屋去做一個隔離檢疫嘅設施，算唔算係一個短期最快嘅方法呢？因為同時有啲人就話啊，始終都要一啲硬件嚟配合嘅喎，入邊啲人要住，咁又要瞓啊，咁亦都要加絲啊等等。呢一啲嘅安排係咪可以令到係最快係用到一個設施咧？又 如果用翻駿陽村當時嘅經驗得，而且佢喺如果喺疫情最嚴峻嘅時候，係一個相對比較快嘅情況，因為而家特別好似而家傳媒報道嘅嗰兩條屋村一樣，基本上已經係落成㗎啦，基本上完成。咁喺進行車經驗，可能佢哋要加翻頭先好似主持人你覺得啱嘅，就係將一啲家私搬入去，同埋安裝翻一啲生活必需嘅一啲設備，好似熱水爐啊，一啲用水嘅設施啊咁樣，其實基本上就已經可以用作一個居住嘅地方㗎啦。咁這個就是當然在現在沒有其他，即如果其他檢疫隔離設施都滿曬，而是需要找一些地方去接收一些緊密接觸者。我們講緊是沒有確診，因為始終屋邨裡面是醫療人員的進駐或醫療設施的配合，可能相對會較一些，即就算是臨時的收治設施都會差一些的。那他用來做一些沒有確診的緊密接觸者，確保他們是不會做一個交叉感染的，這個是最快的。 OK， 好啊，謝謝梁文廣。梁文廣就是立法會議員來的。剛才的討論呢，就是源於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訪問的時候呢，提到說加大一些社區的隔離設施，就提到說會甚至會諗啊，係咪即係再睇下屋邨啦，即係公屋方面啦。如果真係公屋一啲新落成嚟緊準備入伙嘅公屋咧，係攞嚟做一啲嘅隔離設施嘅話，你又點睇？1872311，轉頭翻嚟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千禧年代》。 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嘅係潘傑平同劉國華。 首先睇《經濟日報》報導，本港尋日新增2071宗確診，並且同時錄得大約4500宗初步確診，兩個數字都創歷來新高。連日嚟仍然有數千名染疫者正在社區等候入院，但係醫管局隔離病床用量已經接近90%，達到容量上限。醫管局宣布設立新嘅電話熱線，支援等候入院患者查詢醫療同埋感染控制問題。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承认，公共卫生化验所做唔切检测，令到初阳至到确诊时间滞后，强调已经尽力做多啲，做快啲，会研究点样提升检测量。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相关报道就访问咗医管局前行政总裁梁柏贤，佢话公共卫生化验所已经超负荷，如果继续检测又冇足够复检设施，日后可能每日初阳上万宗，但系确诊仍然只有2000-3000宗。他建議衛生署應該更改確診定義，否則火眼實驗室驗出來的結果都不當確診，又要等公共衛生化驗所覆檢，測了不隔離等於沒有測，全民檢測就不等於動態清零。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全港各區的社區檢測站仍然爆滿，部分市民改用抗原快速測試套裝，但是政府指定的5款抗原快速測試套裝近乎全城斷市。記者昨日看過港九數十間藥房，只有2間仍然有現貨，有些就出售未獲政府認可的測試套裝。有防疫專家說，市面上多數品牌未經認證，測試 Omicron 未必準確，如果出現大量假陽性會加重急症室壓力，如果是假陰性更加會增加社區傳播風險。文匯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食物及衛生局前日火速批准科興適用年齡涵蓋3至4歲幼童，雖然家長今早開始才可以經由政府網站預約，記者向多名私家醫生查詢之後發現，不少家長昨日已經率先替3至4歲的仔女預約這個星期接種科興，最快明天開始打針，而整體預約打針的小童人數亦都明顯增加，單日增加近4300人，但是有診所未能夠應付突然急增的需求，預約到3月初甚至4月才有檔期。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中央改變香港選舉制度後的首個立法會選舉在去年12月19日舉行，政府估算花費超過1億元宣傳這次活動，比起原本大約是3770萬元的預算開支高出1.8倍， 當局未有披露完整的詳細分項，只是說單是計報章和廣告牌開支已經是高達1830万。政府發言人回覆查詢時說，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宣傳總成本確實數字有待所有付款結算之後再調整。信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疫情爆發，政府被指抗疫信息混亂。政務司司長李家超上星期六召開記者會，交代與內地應對疫情的對接工作和指明各局長分工。但是政府前日深夜發出新聞稿，說特首林鄭月娥前日再召開內部高層會議，再敲定5個工作小組的特區政府召集人名單分工與李家超不同。有議員和學者指，政府在兩日內公布兩個版本的分工，令人感覺信息混亂，質疑政府內部可能出現溝通和協調的問題。《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盛報》的社論說，近期確診者暴增，在家苦候多時無法入院的情況比比皆是，最大關鍵是政府和醫管局發放的抗疫資訊混亂和不清晰。社論認為，政府是應該統籌和動員政黨在社區的力量協助，訓練議員辦事處職員協助回答居民簡單問題，廣發最新資訊以及提供物資支援，不能夠只顧站在熱廚房外面指指點點，又或者是去到檢測站長人龍到打卡，影咗相就當有做事。成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昨天在立法會表示，只要用好疫苗通行證就可以廣泛做到實名追蹤，無需推行安心出行實名制。社評指，本港接種疫苗者只有80%，疫苗通行證並未覆蓋所有人群，根本無法替代安心出行的追蹤病毒，當局必須盡快實施安心出行實名制，加強追蹤功能。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講到，政務司司長李家超上個星期六召開記者會，交代與內地應對疫情的對接工作和指明各局長分工，但政府在星期日深夜就發出新聞稿，指特首林鄭月娥召開內部高層會議，再敲定5個工作小組名單版本與李家超的不同。政論說，兩日兩份名單令人質疑政府內部出現不和，不是分工而是邀功。《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社評說，烏克蘭危機如箭在弦，烏克蘭如果陷於戰火，外日效應恐怕不至於歐洲，連亞洲亦都受到波及。中國和俄羅斯仍然未正式結盟，但是普京日前到北京出席冬季奧運會開幕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中俄越走越近，如果中國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恐怕會加速西方和中國決裂。北京怎樣取捨，將會影響印太地區的局勢發展。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洪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坚尼地城因为有爆水管，卑路乍街同埋士美飞路交界部分行车线仲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瑞村瑞林楼、大角咀道149至157号中美楼、九龙城德朗村德盈楼、马鞍山众安村众德楼同埋东涌日东村谦日楼。详情可以留意翻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奥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项目，国家队的徐梦图夺金，亦是今届冬奥取得的第5面金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听得到， 听不到， 听得到， 听不到， 听得到， 睇得见， 睇不见， 睇得见， 睇得见，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睇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1。 2022年2月15日，新增2071宗个案，约4500宗初步确诊， 再多四人不治。10名危殆确诊者中，有7人没有接种疫苗。 全港学校暂停面授课至下月6日，取消小六下学期情分试。 拜登与约翰逊通话，认为仍有窗口以外交解决乌克兰问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就講到有關於呢啲小朋友係感染咗之後嘅情況啦，見到香港兒科醫學院啦、香港兒童免疫過敏及傳染病學會、香港兒科護理學院、香港兒科護士學會呢，尋日就發出一啲指引，都提醒一啲家長呢留家照顧一啲染疫咗嘅小朋友同埋青少年有啲咩注意啦。譬如剛才同嘉賓都提到啦，留意到嗰個小朋友啦，係咪會有啲病狀增加嘅，譬如咳啊、流鼻涕啊、喉嚨痛啊、嘔吐，咁最重要就是觀察有冇啲惡化，好似面色係變蒼白啊、呼吸急促等等。咁如果一旦發現咧，係病童咧係有呼吸困難啊、嘴唇發紫啊、心口痛、心跳加速、持續發高燒、抽筋跡象等等咧，都係要即刻咧係要召呢一個嘅緊急嘅救護車送院嘅。咁呢個就係頭先四個學會嘅一啲嘅建議啦。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咧。電話旁邊有黃女士，早晨。 啊，早晨啊，阿蕭生。 係。 我本身我媽媽就住喺院舍嘅，咁但係我本身咧都係做公營機構做human service 咧，就做咗30多年。咁變咗我有啲好實質、好具體嘅。嘅分享咧就唔係淨係為我媽媽，而係為一個 social welfare 嘅 service 嘅。第一咧就係而家你留意翻，如果你客觀抽嚟睇咧，嗰、那個數據關於話老人院染疫咧，除咗你話谷針之外，其實咧你主要感染來源咧係來自啲職員，而啲職員咧由於香港咧依過去20多年咧，其實原地踏步 under 社署係冇改善到乜嘢咧，嗰度嗰啲職員咧好多都係 part time 嘅。咁變咗你已經有呢個情況，咁另外就係、是、所以呢其實好多而家你睇 specific 嗰隻 case nature 呢，大部分呢係職員染到老人家，老人家再染出去嘅。咁所以呢我覺得呢佢哋喺呢個情況打針呢，佢哋係要打 BioNTech 囉，因為呢個唔係我口噏噏嘅，而係有科學數據，你無論抄返外國、英國其他，咁、那個比率你哋自己有大把科學家你哋去睇。咁如果喺一啲高危嘅地方嚟 ,high risk 啊 ,elderly 啊，因為佢哋好 fragile, 即係佢好弱嘅，根本呢即係我覺得係要打 BioNTech, 但係而家呢你如果去有人去 stock tick 睇下有幾多人打咗針呢，話俾你聽職員呢是好少的，好少。这个你叫罗志刚自己去 check 啦，这个第一。第二呢，我觉得呢就原子隔离呢对于即是亦都要不可以一刀，即是不应该全部拱去细薄的。那现在我 叫罗志刚。阿伯是吗你讲 的。阿伯。咁因為點解呢，因為呢佢老人院其實分三種嘅。佢一種呢叫 CNA 呢，係俾有啲自顧自己能力做到嘢嘅，可以自己處理嘅。一種呢就要坐輪椅要搬托嘅。一種係晚期。咁其實呢三種嘅 nature 呢，你如果譬如好似我媽媽係晚期， 如果萬一佢間院舍確診，你點樣搬佢去呢？佢已經食嘢吞煙吞唔到，要食嗰啲午餐，你又冇午餐，咁有一扎大浸呢，其實羅志剛唔該佢唔好用一啲 ivory tower 嘅嘢去 analyze 一啲 social phenomenon。 嗯， 而呢啲就要分翻开佢，譬如好似我妈妈，你唔可以一刀切，你社署净系识话叫佢做乜做乜，叫譬如你我妈妈嗰间，佢个院舍质素系唔错嘅，但系日日咧就收住社署啲指令，净系查话你呢啲唔得，嗰啲唔得，呢啲要点，但系佢唔系去帮佢 facility 解决，或者俾一啲 policy advice 或者比较高层次啲嘅 advice 去 facility 啲 staff， 咁变咗咧唔好理三七廿一，一刀切就入去other area。咁其實係冇意義咯，因為我自己都做社工，老人即係 elderly 啊、mental health patient 都做咗廿幾三年，所以我知道其實係唔可以一刀切咯呢啲嘢，咁變咗你個社署你咪要咁咯。另外仲有咧就係、是、關於佢你譬如你沙田區，你其實嗰個 DO 嗰個社署嗰個 DO， 佢有冇落過？ 民政處啊，你 講 應該係嘛？ 社署 okay, 社署有個 DO 嘅社署、沙田區，佢咁多間如果係沙田染疫嘅院舍，佢有冇自己有啲 DO 高層啲嘅落去聽下究竟有咩事？譬如你秦石村嗰度嗰間成日都發生事㗎啦，但係次次都話啊個主任查完就冇嘢啦。咁你明唔明啊？咁嗰啲就唔表露到上嚟你哋電台，亦都冇人敢講，因為嗰啲好基層嘅，一般都係揾食嘅打工仔。 OK， 好啊，唔該曬黃女士。講到佢自己本身都做開一啲照顧老人家嘅行業啦，另外佢自己屋企人咧都係喺院舍嗰度嘅，咁所以就講咗好多唔同嘅意見，亦都講到唔可以一刀切啦，話係。做唔做原始檢疫等等嘅咁，跟住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一個抗疫基金啊，就係270億第六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啦。咁就尋日就有一啲更加新嘅資料，就係而家呢第六輪嘅基金咧，係會有四類嘅措施啊，包括就係一啲。需要關閉呢段時間，一啲社交距離措施而令到要關閉嘅一啲行業，好似理髮屋啊等等啦，咁啊有一啲嘅資助金額啦，咁另外喺疫情受創同埋間接受影響嘅行業，例如啲咩咧，旅行代理商、客運業、洗衣業、職業介紹所呢一類咧，都會有一啲嘅資助嘅。咁仲有咧就係受重創行業嘅僱員同埋抗疫前線人員。例如是支援政府啊、房委会啊、房協的一些清洁服务商的一些前线的工人啊、保安员呢都有一些津贴。另外呢就是短期或者是短暂失业的人士都说是有一个针对临时失业的支援，提供一次性的10,000元资助啦。这个就预300,000人受惠啦，最多是。另外都说会创造一些有時限性的臨時職位，咁啊30,000個嘅。對於呢200多億第六輪嘅防疫抗疫基金，你又點睇？頭先都講到啦，針對咧呢一個嘅短暫失業嘅人士咧，會有一個10,000元嘅支援啦。咁就目標話喺4月咧就係、是、發放首批嘅援助嘅。咁整體成個防疫抗疫基金，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早晨。 系早晨啊，萧乐文，早晨。 早晨，邓家彪，点睇成个基金算唔算都补到之前第五轮漏咗嗰啲啊？ 比起前嗰五轮咧，其实有个好大嘅进步，亦都可以话回应咗普遍市民同劳工界嘅诉求，就系、是、当失业或者系完全咧系零底薪啦、无薪假嘅市民，需要即时嘅支援或者短期嘅支援咧，透过今次嗰个失业嗰个援助金咧，系有所回应。咁因為咧，之前都一直叫人申請綜援嘅啫嘛，但係而家終於咧係搞一個咧有別於綜援用個人做單位嘅，咁其實呢都係勞工界講咗好耐，咁所以一個好大嘅進步啦。第二個咧就係、是、整體270億咧，其實當然40億咧係備用嘅應急嘅，即係話220多億裏面咧，我哋計個數咧，大概咧係即係個人受惠啦，或者真係打工嗰、那個，無論自雇啦、小本經營者定係即係直頭清楚僱員咧，其實都大概佔咗5-6成。咁所以之前成日講話啲錢大部分都就係喺僱主或者企業度咧，今次就一定唔係咁嘅情況。咁所以老實講係收貨嘅。咁但係當然就經濟狀況、社會狀況都係千變萬化。我哋好希望咧，成個嘅即係佢係基金咧，係有一啲嘅比較鬆動或者靈活嘅方式咧，係應付咧，都係受惠唔到，但係個行業都好艱難嘅，無論從業員啦定係小本經營者都有方法去申請到咯。 例如喺邊啲咧？仲有邊啲你覺得係漏咗，或者係即係再鬆動啲應該包埋入去嘅咧？又 嗱，都有三樣嘢去補充啦。第一嗰個嘅失業嘅援助咧，佢有兩個規限。一個咧就係話要因第五波疫情而出現嘅失業或者係零收入。咁第二個資格咧就話30,000嘅收入，即係話大概涵蓋70%到嘅就業人口啦。咁其實呢度我哋就希望可以盡量寬鬆啦，因為有一啲嘅冰封嘅行業係長期咧。未必因為12月尾嗰個突然波疫情長期都係受影響嘅，譬如話跨境嘅客運啦，無論船啦、空啦定係陸路啦，都係大受影響嘅嗰啲從業員。又或者同學校支援有關嘅，因為其實而家網課即係網課之前都唔係全日制噶嘛。咁其實呢啲好明顯都係受疫情影響，但係唔係因為第五波先至突然跌落嚟嘅，而係長期都差唔多係冰封。咁第二個就係30,000啦，當然其實都涵蓋70%啦，中基層。但係始終我哋知道有唔少夾心階層咧，其實係一個揾幾個食，可能佢人工高過30,000。咁呢度睇下可唔可能用家庭嘅形式去再去睇一睇呢一啲嘅失業人士嘅個案，盡量即係幫到就幫咯。 即係因應可能個家庭人數多啲嘅，就唔止30,000嘅上限再高啲。 佢係主要養家嗰、那個，咁可唔可能高啲咧？嗱，譬如我用翻70%做條線啦。即係譬如話30,000個人收入就大概涵蓋70%打工仔，譬如家庭收入用70%嘅話，大概係50,000度，可唔可能即係對於啲夾心階層或者即係都坦白講都叫近乎中產都有少少幫助咧？譬如佢係單一一個做嘢養起成頭家嘅，跌咗落嚟即係冇收入，係咪都去幫一幫咧？呢度希望再做一個嘅彈性啦。另外咧就亦都有一啲嘅小本經營者咧係今次受惠唔到，但係其實都幾好受打擊嘅。一個咧就係我跟進緊咧就係裕民市集，即係觀塘咧裕民坊啦重建之後嗰批反商。咁有啲人話你自己做生意個風險成擔啦，咁但係其實佢哋係小販牌。小販牌個特點咧就係話佢哋如果唔開鋪，短期轉業咧，其實係收翻佢哋個牌㗎。即係一定要嗰個人坐喺度，就算零收入，即係好似以前得翻一成嘅收入，佢都要坐喺度去守嘅。咁但係因為即係疫情再加安心出行嘅使用咧，的確係對於呢啲反商咧係好受打擊嘅。咁我哋親即係自己內視察過咧，檢查安心出行嘅職員嘅數量多過顧客嘅數量，咁係好艱難嘅。咁但係完全係冇支援啦。我哋見到有啲半商業嘅，譬如話原創方都有啲對商户支援，我哋好希望咧政府考慮對漁民市集啊，或者市政街市裏面嘅反商都有啲嘅支援啦，以及咧譬如康文署嘅小食亭都係停曬噶，咁但係完全都係冇支援。 嗯，頭先你話，最後你講埋先，你講。 最後一個我哋希望咧就係補足到咧，就係我哋即係感謝啦，政府對於譬如話。機場裏面嘅客運人員啦，或者係清潔保安咧，部有個每月2,000蚊乘以5個月嘅。第一嚟個工作有風險啦，加去佢哋嘅辛勞啦。但其實仲有最少兩批嘅員工咧，其實佢都係面對高風險，而且咧都係好重要防疫嘅一環嘅。一批咧就係專係處理機電嘅，即係話升降機啦，或者係空調系統嘅一啲保養維修嘅技工。其實佢哋面對嘅風險都好大嘅，大家會即刻聯想得到。第二批就是廢物處理同埋回收，咁希望咧政府即係做一個加許，做一個肯定。對於呢啲其實我頭先所講嘅工種都係比較低薪嘅工人或者技工咧，都有個肯定。 我見有人就提出話，即係而家呢個臨時嘅失業援助金啦，即係叫做。冇針對一啲係開工不足嘅，佢未必係失業，但係可能佢嘅工時係少咗好多嘅。同唔同意包埋呢班人咧？同埋今次因為一啲社交距離措施要刪咗鋪頭，一啲特定行業嘅打工仔又需唔需要再指定一啲計劃或者錢去幫呢一批人咧？點睇呢兩個講法？ 同意嘅。其實咧，本身呢個失業援助已經有少少保底性質，因為第一佢係講到明容許自雇人士。第一就算。人事強制都唔合都幾方法去俾佢申請到。 因為鄧家彪啱啱窒咗少少，你係咪話冇強積金嘅户口嘅人士都可以申請到係咪話？ 係係， 咁即係其實嗰個政策文件已經講明嘅，佢哋用一套方法令到呢批人都申請到。其實我手頭上已經大好多咧，譬如佢係做單頭 freelance 嗰啲化妝師啦，同婚宴有關，因為呢啲真係坦白大受影響嘅。但係冇清楚僱主嘅，咁所以呢啲其實已經有個機制去處理，有少少叫做保底嘅性質啦。咁第二頭先講個問題另一個啦，就係話我又唔係零收入喎，譬如做飲食，就算中式酒樓幾差都好咧，即係佢夜晚做唔到都好咧，佢仲可能翻到四個鐘頭工、六個鐘頭工，就係專做早市或者晏晝嘅。咁呢啲點算咧？收入大減啊！一個我哋希望即係盡量個彈性去處理啦。第二咧，希望個機制咧就係、是。如果佢真係申請唔到失業援助，即刻同佢去審查一下佢嘅資格，去令到佢申請到在職家庭津貼。一個在職家庭津貼就係講緊已經係經我哋爭取改善咗，話將個工時再放寬咗啦，一個月即係72小時啦。如果係符合呢個資格嘅，咁我去申請嗰個在職家庭津貼。我哋就希望呢個計劃同時間同嗰個一個姊妹計劃，希望即係盡量包到咧。是所有狀況的一些即係捱緊低薪或者零薪的僱員都得咯。 頭先都講到啦，如果有強積金户口就用強積金户口去審核啦。如果冇嘅話，就要話提供一啲證明文件嘅。咁呢個要點樣做？提供啲咩文件先可以又簡單，但又可以防止個濫用嘅情況咧？ 其實我哋好容易諗嘅，即係一個成年人，尤其如果要養家，佢又冇清楚，即係佢又唔係申請綜援，佢點樣有家咧？佢又唔係有錢人，佢一定係即係自雇人士，可能係冇乜收入記錄嘅。其實我哋一定要先用一個信任機制，再行一個咧有法律責任嘅收入自述證明書。呢種咁嘅方式，其實我頭先所講個在職家庭津貼已經係呢套嘅制度，然後再按即係所謂風險又好。比例又好，隨機抽查呢一啲嘅個案，我相信呢啲都係社會比較接受嘅方法嘅，亦都真係幫到就幫啦。呢啲短期措施。 最後一分鐘，我就想問啦，有66億留咗咧，係話開設30000個有時限職位嘅，你自己期望係邊類職位，或者俾邊啲人做可以？ 佢個政策文件就分布好廣嘅，連專業性質嘅職位都包嘅。我就好簡單嘅，好明顯係受疫情影響嘅，無論係跨境嘅客運啦、旅遊啦。或者是教育配套相關的呢，就應該是優先去聘用它。第一，第二呢，那個的失業援助的計劃是應該結合一個就業轉介、培訓轉介，那我相信這件事就會做得更加正面，包括將臨時職位和失業人士立刻做配對。 唔該曬鄧家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個正題。鄧家彪咧就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頭先講到話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啦，其中30億咧就係用嚟因為第五波疫情導致失業，咁啊提供10000元嘅一筆過嘅嚇臨時嘅失業支援。你又點睇？18723111，18723111，9:30之後咧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咧，繼續聽大家嘅電話。這個嘅失業支援你點睇？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2071宗确诊，另外有4500宗初步阳性个案。中大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郭建安认为，有关数字未反映实际的感染个案。從確診和初確數字總和可以理解到，現時每日有大約6000至7000人染病。郭建安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現時確診數字與受感染數字有距離，因為一些確診可能病徵輕微，又或者沒有病徵，很多人已經選擇自行處理。而當有家人確診而未能夠入院，同住家人亦都可能已經受感染，當局未必有呢啲數字。佢形容本港醫療系統使用率已經做到7788。佢提醒，如果有家人確診，主要留意對方病情有冇大幅轉變，例如呼吸同心跳變得急促，甚至出現抽搐、持續高燒，就要去急症室。 而如果没有持续高烧，可考虑食止痛药舒缓病情。至于同住家人就尽量不要一起进食，安排感染者最后才至冲凉，耐心等待感染者获安排入院。本港近日出现感染新冠病毒的儿童严重个案，玛加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估计，若果整体感染人口增加，儿童个案有机会再上升，提醒家长为儿童做好社交距离措施，亦都要避免到补习班等的活动，在未接种疫苗之前应该留在屋企。关日华说，家长应该留意子女若果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喉咙痛的病征，应该尽快做快速测试。他呼吁家长，儿童一旦确诊无需过分忧虑，由于目前医疗系统比较紧张，家长要保持冷静，不要自乱阵脚，耐心等候当局安排入院或者隔离设施。而大多数患者会慢慢康复，大多数病童都不用服抗病毒药，发烧两三日服用退烧药都能够退烧。他说若果儿童仍然十分活泼，发烧度数不是很高，能够进食，大小便的次数和分量没有大分别，可以在屋企照顾。一旦出现呼吸困难、嘴唇发紫、心口痛、心跳加速、持续发烧或者神志模糊等的紧急状况，就应该马上召唤救护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希望加入北约，有关做法可以确保乌克兰的安全和领土完整，而这个方向亦都写入了乌克兰法例和宪法。泽连斯基又说，很多记者和领导人向乌克兰暗示可以不冒这个风险，亦都不要总是提及乌克兰将来要加入北约的事。他认为这些所谓风险与俄罗斯的反应有关。乌克兰国会在2014年底通过两项法例修正案，放弃乌克兰的不结盟地位。2019年2月乌克兰国会通过修宪，确立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方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下降。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7点，跌109点，总成交金额67亿6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58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71蚊，跌1蚊；友邦保险86.95元，跌2.5元；中国平安64.75元，跌1.9元。美团217蚊，跌2.6；阿里巴巴119.2，升5毫；盈富基金24.58，跌1毫；长城汽车18.76，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3，日元115.34，瑞士法郎0.924，加元1.274，人民币6.356。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6,966点，跌112点。港金报17,41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24美元，卖出1,8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坚尼地城因为有爆水管，卑路乍街近住士美飞路交界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另外，钻石山嘅龙盘街因为有行人天桥嘅工程，龙盘街去大老山隧道方向嘅支路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为什么回购股价还是跌呢？即是代表沽的力呢还大过买的力。从另一个角度你会这样想，不是回购呢跌得更多，回购是不会改变的趋势的。你是要公司的基本面改变呢，才会改变股价的趋势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半到十一点，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2022年2月15日，新增2071宗个案，约4500宗初步确诊， 再多四人不治。十名危殆确诊者中，有七人没有接种疫苗。 全港学校暂停面授课至下月六日，取消小六下学期呈分试。 拜登与约翰逊通话，认为仍有窗口以外交解决乌克兰问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39翻到嚟千禧年代嘅，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寻日啊就系单日嚟讲啦，呢个新冠病毒嘅感染个案咧已经系多过2000啦，咁嗱见到咧有医院嘅医生都提到，就话公立医院咧随住呢一啲嘅感染嘅人数多啦，公立医院一个礼拜之内咧有双位数字嘅孕妇一啲大肚婆咧都系染疫嘅，咁其中咧有一啲嘅患者咧都系未接种咧新冠疫苗嘅，都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中大医学院妇产科学系教授潘超仪，早晨。早晨，教授，想问一下咧，头先讲到话一个礼拜双位数字一啲嘅孕妇染疫啦，有冇话睇到佢哋个情况系点啊？即系出现一啲嘅并发性啊，或者感染之后嘅症状，会唔会都比一啲一般嘅女士冇怀孕嗰啲咧系有唔同嘅咧？ 咁想講翻就係其實舊年同前年我哋其實 overall 得翻50宗嘅新冠病毒病例啦。咁其實過往一個禮拜已經超過30個孕婦感染咗新冠病毒，所以其實嗰個數字真係飆增得好犀利啦。咁佢哋個症狀多數都係發燒啦、喉嚨痛等等嘅。咁會其實同一般嘅人嗰個症狀差不多，但係佢哋會比一般人更容易有出現一啲新冠病毒嘅严重嘅并发症嘅，咁所以我哋都好关注呢个情况。 例如边类型嘅并发症咧？ 基本上都有相关影响个胎嘅并发症，譬如话佢会有机会早产啦。咁当然，如果早产嘅就会对 B B 嘅长期嘅成长有影响啦，有机会血压高。有妊娠道血症同埋甚至宮內死亡都有風險增加嘅。 頭先講呢啲併發症咧，一般嘅譬如講緊即係早產嘅，如果係感染同埋冇感染呢一個嘅新冠病毒，嗰個風險係爭幾多？ 爭大致兩至三倍到嘅。 如果佢係懷孕咗嘅話，又係感染咗新冠病毒嘅話，而家係會唔會食藥啊，或者有唔同嘅治療情況？ 咁佢哋個治療就會其實同一般嘅病人差不多。咁我哋會點樣做呢？就如果佢有一啲嘅症狀嘅話呢，咁可能我哋發燒啊會俾退燒藥啊，咁佢需要聞氧氣都會俾聞氧氣嘅。咁亦都會做啲額外嘅治療，就係會提供壓力物啊，睇薄血針注射。點解呢？因為懷孕同埋中咗新冠病毒呢，佢嗰個靜脈血塞塞塞嗰個風險亦都會偏高，所以呢一個一定會provide 俾嗰啲孕婦嘅。 新冠病毒佢哋嘅即係如果係佢係差唔多分娩嘅時候感染嘅時候，會唔會會傳咗俾個胎兒，或者對個胎兒有啲乜嘢影響？ 咁其實咧垂直傳播嗰個風險係存在嘅，大概1%至3%嘅。咁如果咁唔好彩孕婦佢不幸染疫啦，佢亦都需要分娩嘅時候，就會我哋安排係負壓嘅產房或者手術室咁樣進行嘅。咁我哋醫護人員都會即係著住 PPE 咁樣去support 呢個孕婦啦。之後新生兒就會就交俾兒科嗰度進行評估嘅。咁但係有機會新生兒就會隔離做一啲嘅觀察，而嗰個媽媽都會將會去送去嗰啲成人嘅隔離病房接受繼續進行觀察同埋治療嘅。 頭先你話即係垂直傳播咧，有機會有冇睇過呢一類 BB 即係日後康復之後嘅情況？ 咁好彩就其實嗰、那個發生率係低嘅，咁但係如果長遠嗰、那個effect 咧，就真係要等多啲時間先可以睇到佢嗰個長期嗰個影響嘅。 你頭先都提到話，即係孕婦如果係患上咗呢、這個即係新冠病毒嘅話啦，會有機會出現一啲併發症嘅。有冇話通常喺懷孕邊個階段先會出現？ 其實三個即係點講咧？早期啊、中期啊、後期都有機會染疫嘅，但係睇到嗰啲文獻顯示咧，其實係第三期嘅時候染疫嘅機會比較高啲，所以我哋都好建議孕婦去接種新冠病毒疫苗嘅。咁就希望減低佢嗰個感染嘅風險啦，然而減低佢個早產同埋有機會其他嘅相關併發症，譬如高血壓、飲腎道血症同宮外死亡嘅風險啦。 照理就應該越後期個併發症就越易出現啦，係嘛？ 係啦。 你頭先都講到話，即係建議一啲準備懷孕或者孕婦都可以去打疫苗。不過就正正係呢一批人咧，可能即係孕婦都會擔心，會唔會可能傷到 B B 啊？過往有一啲佢哋好多唔同嘅考慮嘅，可唔可以都解答下佢哋呢啲疑問咧？會唔會有機會打咗針，對於個孕婦又好，嗰、那個 B B 仔又好，有機會出現一啲風險嘅咧？ 咁想提醒翻咧，其實而家 Omicron 嗰個傳染性好高啦，而我哋睇得到孕婦嘅接種疫苗個率係好低嘅，所以相信係因為咁樣而令到嗰啲數字飆升嘅情況啦。咁亦都提醒翻其實已經做咗好多研究，研究亦都審查咗，其實未見到接種新冠病毒 mRNA 嘅疫苗會增加任何妊娠嘅併發症啊、流產啊、早產同埋不良嘅反應嘅風險㗎嚇。咁亦都提醒翻就係研究亦都好明確表現到咧，新冠病毒疫苗係可以減低孕婦住院同埋死亡的風險啦，咁同一般冇懷孕嘅市民嗰個效用一樣嘅。咁孕婦可能會擔心一啲副作用啦，會唔會多咗？其實唔會嘅。文獻亦都顯示到，其實同孕婦嗰、那個即係對於疫苗嗰、那個副作用，其實同一般嘅接種疫苗人士係相配啦。咁都係可能攰啲啊，打針嘅位置痛啊、頭痛啊，咁肌肉痛等等嘅。咁呢啲都係一個比較輕度或者中度的那些副作用，而幾日之後就會有得到改善，所以我想提醒孕婦是可以放心接種疫苗的好處是大過潛在的風險。 但我見你們都有建議，因為譬如現在香港來說就可以打科興伏必泰，你們都有建議譬如孕婦或者準備懷孕的人是打哪一隻疫苗？ 而家暫時我哋會建議佢打伏必泰嘅，咁但係相信遲啲科興多啲數據嘅就會應該都係可以科興都可以打嘅。 即係有冇特別原因嘅打伏必泰？純粹係數據上面應該係安全咁係咪？ 係純粹係數據咧，因為其實全球咧好多地方都係打咗伏必泰，而所以我睇到啲數據係好 reassuring， 知道打伏必泰係安全同埋個效用係好高嘅。 有冇话孕妇嚟讲？头先你都有分前期啊、中期啊、后期啲啦，边个时期打针系即系比较适合啲，或者个你哋嘅建议上面都边一个适合啲嘅咧？ 其实而家嘅建议啊，随时都可以打，打咗就会对佢自己同佢 BB 都有一定嘅保护咯。咁当然如果系可以早孕期打，梗系最理想，因为可以减低嗰个有机会早产嘅风险同埋。 剛才都聽你說過，其實無論孕婦也好，一般人打了都好，那個副作用其實都是差不多，都可能是針口痛啊之類的，你說其實我去打疫苗的時候，還需不需要跟那個幫我打針的醫護說我是懷孕呢？有沒有需要說呢？如果都是一樣 的，當然有需要說的，等大家都知道可能會觀察住的情況，但 是不建議孕婦收埋自己呢个怀孕嘅情况咯，系。 如果系已经生咗噶啦，已经佢系胃部冇瘀嘅，这个又影唔影响嘅咧？如果去打针之后， 唔影响嘅，亦都唔需要停胃部冇瘀去接受呢个疫苗嘅。咁我哋好建议孕妇生完之后胃部冇瘀期间，亦都系可以接种呢个疫苗。点解？因为其实嗰个抗体佢有机会经过冇瘀而 pass 到俾 B B 嘅。 呢个系有即系数据或者文献系讲嘅，呢个 系。 整体来说，你觉得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即是孕妇刚才那些担忧你都讲了一点了，怎样可以提升他们打针的意欲呢？ 咁我相信其实要都是真的我相信有医生的支持啦，有助产士的支持啦，咁可能俾多啲信息佢哋，等佢哋知道其实接种呢一个新冠病毒嘅疫苗咧系安全嘅，效用系理想，同埋唔会增加佢对佢自己嘅风险咯。咁希望佢收到啲信息就会去 book 佢去接种呢个疫苗啦。 好啊，唔该晒你啊，潘超仪，倾到呢度。 Okay. 好啊，潘超仪咧就系中大医学院妇产科学系教授嚟嘅，有关于孕妇打针嘅情况啦，佢都系建议嘅，无论系边一个阶段嘅孕妇，亦都提到话即系而家根据暂时嘅数据啦，都系建议话打伏必泰嘅。如果孕妇打针嚟讲，先听一次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细个嗰阵时，你有冇因为偏食而被父母同埋老师责骂呢？有人特别中意肉食，有人特别讨厌蔬菜，有人多啲食罐头，有人少啲食米饭。本嚟都系个人嘅喜好，但一旦被冠以偏食之名，无论系多食咗定系少食咗，哪怕不被称之为罪名，亦至少系一种坏习惯。世界上有哪个可以扭转这个局面，明明偏食但是还可以言之成理呢？或者就只有一堆文人作者了。日本当代著名编辑与专栏作家南山光三郎花了五年的时间研习不同日本作家的饮食习惯，写成了这本书《文人偏食记》。 这本书收录了37位作家的偏食记，当中大家熟悉的名字包括夏目秀石、永井荷风、芥川龙之介、江户川乱步、川端康成、太宰治、三岛由纪夫等等。于是我们知道了，夏目秀石吃了糖包花生而死，芥川龙之介因为羊羹的包装文字看起来好像长了毛而讨厌吃羊羹。我们又知道江户川乱步到了60岁还是视煎蛋为美食，而太宰治就特别喜欢吃螃蟹罐头。 作者南山光三郎声称，当他进行种种调查之际，逐渐发展出由料理探讨近代文学史的庞大构想。要称之为产自料理的近代文学史，可能过于夸大。然而，文人在吃方面的嗜好和作品的生成有直接的关系。每天的餐点就是文人秘密记录的一部分。于是我又更明白阅读这本书的乐趣，是为了文学，亦都是为了八卦，是为了文学的八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文人偏食记》，作者南山光三郎，由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近日都讲到有关于蔬菜嘅价格贵咗啊，咁啊，深圳口岸办咧，寻日都公布再多12名嘅跨境货车司机咧，对新冠病毒系呈阳性啦，咁啊，即系2月4号起，一共有35名嘅跨境司机呈阳性，会唔会都令到进一步都系多咗一啲嘅司机咧，系要做隔离啊、检疫等等咧？咁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寻日喺立法会一个嘅事务委员会就提到，最近几日供港蔬菜严重断供，喺疫情严峻之下咧，深圳方面咧就系由以往住在疫下的跨境司机不可以过境，扩至到去住在疫区的司机都不可以过境，令到一些司机数目都受影响。你有没有留意到一些蔬菜供应不稳、菜价贵的情况呢？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请一位嘉宾，电话旁边有香港入口蔬菜批发商会会长袁昌。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袁昌，有没有留意到这两天那个菜价又怎样呢？是不是都是继续升，定是都稳定了呢？ 喺我琴日去睇个蔬菜个情况咧，就系有啲地方就叫做稍微回落啲嘅，就冇早两日之前咁贵噶啦。 嗯，系咪因为都攞得翻啲菜定？ 供应量咧就多翻些少啊，咁啊比早三四日前嘅话咧，咁啊个数量就系增加咗嘅。 嗯。昨日是可以拿到多少菜，同前日比又是怎样？ 昨朝呢就有108架车到香港，咁啊昨晚呢我到现在呢就未人得到确实的数字，昨晚到的就要稍后先知道。 108架车即是正常的多少？ 叫做都有成三分二的车的了。 嗯嗯。我想問咧，其實因為我見早兩日咧，我哋同尋日啦，同港粵運輸司機從業員協會啊委員啊張玉輝講，佢就話得翻唔夠50個司機送菜，但有108架車送落嚟，即係每個司機係走兩轉咁，係咪？ 佢未必係一個走兩轉，係有啲臨時請嘅司機啊，不過就費用好大。 会多几多啊？呢一个运输成本方面，临时 成本咧就系贵在而家所有嘅蔬菜咧就系成本贵在喺个运输方面啦。大约贵到咧就去到20000银就系， 两万 有啲要到20000几啊。琴日仲有一个行家讲咧话要出到43000，请个司机运啲货物落嚟。 呢个系咩概念？43000系走一转车啊，定系咩？ 走一转嘅咋？ 咁好贵喎，走一转就已经43000。 系啊，好贵啊，所以个成本咧变咗，造成咧呢个消费嚟讲咧就喺个市民身上啦。 嗯。 啊，当然啦，你一季贵咗咁多咧，咁但系如果你话，我有货品都冇人车嘅话咧，咁焗住如果冇司机，焗住要搵啲临时司机要上去肯帮你做嘅话咧。就叫做佢肯嘅，如果唔肯嘅话咧，亦都冇人车嘅。 嗯， 啊，缺乏嘅情况咧，就个司机即系而家将佢有一半嘅司机都做唔到嘅。 嗯嗯嗯。 啊， 我见头先都引述到阿陈凡局长咧，就话以往就系啲疫下嘅跨境司机唔可以过境，而家成个话疫区嘅司机都唔可以过境。所谓疫区嘅意思，其实去到几大啊？点样叫疫区？即系18区咁样叫一个疫区噶嘛？定系点样噶？ 疫區咧，佢就即係話咧，話喺香港我哋有咁多個區份啦，即係話咧，你同個司機係同住嗰個區份嘅，唔係同座嗰座疫區嘅樓嘅，都係受咗一個叫做接觸者。 即係譬如我舉個例，沙田有人確診嘅話，咁你住沙田嘅司機就唔可以上去。 係啊， 咁好，咁咪全部都中。 區份 而家18區都有嘅。 冇錯，咁啊即係話咧，喺所有有區份發生嘅咧。嗰啲司機咧屬於一個呢、這個叫接觸者嚟噶，啊，即係會有受到影響噶啦。 OK， 啊，佢都唔可以上去噶啦。 啊，暫時有冇睇到話啲菜檔即係啲貨嚟少咗啦？點樣又可以保持到賣到貨俾啲客，又唔會即係賣到冇曬貨啊？又繼續有貨嚟咧？咁點有冇啲咩方法啊？暫時？ 而家我睇到呢个情况咧，就话咧， 有貨就嚟得到咧，就當然係嗰個零售嘅檔主咧，當然係好啦，啊佢有貨賣啦。 嗯。 而有啲未曾嚟得到嘅，或者係可能會遲早晏咗啊，或者係冇咁早到嘅咧，咁變咗佢缺乏咗，佢冇銷售啊，啊咁形成呢個嘅方面咧，就有啲銷售，有啲冇得銷售咧。个价钱咧就系仲系保持一个比较高嘅价钱， 嗯， 啊令到咧就话呢个回落嘅情况咧，除非就话喺个运输过程两地政府能够可以沟通到咧一个适当嘅运输过程，俾我哋香港嘅司机。有个适当嘅运作嘅模式，直接去到加工厂或者系呢个封关厂啊，咁可以直接去到咧，能够装货直接翻嚟香港嘅。当然啦，呢啲司机系一个正常嘅冇确诊嘅情况啦，啊，同埋咧佢唔系一个属于系或者系就算系。绿码有时咧，佢喺内地咧就好感觉到话咧，你系绿码，但系咧你一属于嗰个疫区咧，佢就变咗红码，唔俾你上。 嗯， 啊，所以形成咧好多司机咧，就而家唔敢上去，就个问题存在。 O、okay, K， 好啊，唔该晒。 请司机咧就好贵啦，啊，呢样嘢就系咁个成做咗个成本啊。 系，头先都讲到话运输成本都令到个菜价贵，其中一个原因啊。同阿袁昌倾到呢度，袁昌就系香港入口蔬菜批发商会会长嚟嘅。跟住听大家嘅电话，有陈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陈先生，请讲。 系，我啊咁讲嘅，首先个疫情，我讲下依家嗱，咁个菜价我系讲个菜嘅问题，点解会咁？但頭先嗰位專業人士佢都講咗個因由咯，咁但係咧我而家所知咧點解唔可以有陸路有咩問題，水路有冇辦法？我哋呢班政府呢班廢官，可唔可以去做翻啲對香港人係有啲係好啲嘢，好啲嘢做翻啲出嚟咯？ 你自己觀察到啲菜而家貴咗幾多嘅？ 我啊，咁你貴咗過一倍兩倍嘅。倍幾兩倍㗎啦，咁平時我係知道十零蚊斤㗎啫嘛，而家去到40蚊、60蚊，係咪啊？咁你諗下，而家啲人好多人冇嘢做，冇公開，你呢班官員，我諗下你有冇人性，咪睇下有冇良心去睇睇咯，啲民生點樣去捱啊？嗱，好似講翻嗰個防疫，之前我唔怕講，我屋企。有一個人確診咗，而家搞咗三四日先至俾佢入院。我自己都68歲，而且我又做緊化療，就冇打針。你話我係咪惶恐不日啊？ 咁 你諗下，啲人真係好痛苦、好傷心啊！ 但你自己健康 OK 嘛？你而家入 政府，我而家冇事， okay, 但我係有事嘅。我都係話喉嚨痛，有嗰啲咁嘅症狀，但我食必利痛咯。我又話我私家醫生開藥咯。 OK， 好啊，唔该晒陈生，由蔡介都讲到佢自己屋企嘅情况，有人确诊，咁佢自己都担心啊，有病征，暂时都系食药先。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再见。